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来关注影视方面的消息。近日最新拍摄完成的9部优秀国产电影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重点影片推介会上集体亮相。9部影片从不同角度为人民书写抒情抒怀，呈现出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他们中大多数将于本月登上大荧幕与观众见面。影片《黄大年》以心有大我、志成报国的海归战略科学家黄大年的感人事迹为故事蓝本拍摄而成。影片从拍摄到公映历时近1年，主创团队采访了近140位当事人，了解黄大年生前的各种事迹、生活细节、性格细节，以保证文学剧本和影片创作的真实感人。这部影片将于本月12号上映。电影《天曲》以贵州遵义播州区平镇葛老族乡团结村党支部书记黄大发同志的先进事迹改编而成。为了解决人畜和庄稼的饮水问题，黄大发带领乡亲们一掀一掀、一敲一敲、一镐一镐地挖了30年，终于挖成了这条被当地百姓称作天渠的生命渠。电影《天曲》将于本月13号上映。将于本月14号上映的《春天的马拉松》是一部基于重大现实题材的作品，集中展示了当下农村基层治理取得的重大成果，充分体现了长三角一体化的战略精神。影片采用高清摄影技术，展现浙东乡村的田园之美。电影《中国合伙人2》将于本月18号上映。2013年，由陈可辛执导、黄晓明、邓超、佟大为主演的《中国合伙人》获得了5.3亿元票房，口碑和票房双丰收。作为这部影片的续集，《中国合伙人2》讲述了程序员楚振辉、秦磊和投资经理人徐顺之的创业经历，以徐顺之的视角展现了一个普通程序员向创业者蜕变。本月28号将上映的《裂土》以湘东农村改革为切入点，以当代年轻人从离开故土到回到故里建设美丽乡村为故事主线，呈现了改革开放40年来，特别是党的18大、19大以来，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农村面貌的巨大变化。《片警保音》由杨锦执导，卢伟监制，北野武摄影师刘导客级掌镜，故事围绕保音坚守内蒙古17年的经历展开，影片将于本月28号上映。影片《大路朝天》以四川交通发展为背景，以成雅高速、雅西高速、雅康高速建设为题材，通过讲述祖孙三代路桥工人伴随改革开放40年所经历的命运与情感故事，折射出时代的发展变迁。同样因为电影《十八洞村》获得今年金鸡百花最佳女演员的陈瑾，在片中扮演的是1949年以后第一代筑路女工江雪花。此外，72岁的李保田在片中出演了一位老路桥工人，让人充满期待。 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朋友们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扩散条件不错，空气比较清新，最高气温也上升到了零下一度左右，比较适宜在假日出行和户外活动，外出要注意防寒保暖，谨防感冒。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多云转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零下一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10度，最大相对湿度4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的。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李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欢迎各位在周末的时间依然停留在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四点有戏周末版，我是赵亮。 各位好，我是张帆。周末咱们继续说电影。 哎，这几周啊，咱们是有一个系列啊，这个系列就是专门盯准了今年上映的系列电影当中的第二部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第二部的在系列当中是特别重要的啊。你看第一部它取得成功了，水到渠成，自然而然的它就会有第二部。但是如果第二部你拍不好呢，后边这三四五六七八部啊，它也可有可能就是胎死腹中。 说了跟没说一样。就是第二部决定着以后还有没有。 哎， 我们原来怎么说的，就是第二部要么是锦上添花，要么是狗尾巴续貂。 对了，而且这个现在我们说系列电影已经成为了叫做电影市场当中啊，尤其商业电影哈，这非常重要的一支力量。就很少有电影在取得成功之后就是不动拍续集的心思的啊，这个是很少见的。 市场开发这件事情还是它在这个价值上啊、利益上啊，要做到能够把成本要降到最低，能够把利益要最大化。 哎，还有就是说风险吧，也要降到最小，是吧？ 对， 你这好不好看呢？你冲着这个名头啊，冲着之前的成功，你也会起码来看一看， 是 吧？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新的电影一般来说这策划它都不是说第一部拍完了咱们看看啊，不是这样的，一般它都是奔着这个几部去的，是吧？ 就是一定是先前有一个计划性。 哎，你比如说咱们上周哈说过这个神奇的动物在哪里，对吧？人说这个这一次一下子就是五部的计划，对吧？那么不知道有没有这个电影是有这个八部啊，是吧？十部啊， 一下子制定出来这么多部， 有没有这样？不知道。但是据我所知，至少新的这个《侏罗纪》啊，《侏罗纪世界》，对吧？被称为重启版的《侏罗纪公园》嘛，至少是三部嘛，是吧？这个是现在是得到这样的消息啊。那么知道这个消息呢，也好也不好，对吧？你好就是说你知道它未来这 IP 它始终是有的，不好就是说你知道这消息之后你一看第二部你老觉得它不给你好好演， 是这样， 它老藏着掖着，它这故事不想完了，是吧？那咱们今天是吧上半段咱们就来关注一下这个今年上映的《侏罗纪世界》的第二部啊，这是暑期档6月15号在咱们中国大陆跟我们见面的。我不知道张帆观感如何啊，我自己对这部电影还是相当满意的。 龙放出来了，你最满意。 因为它实际上是怎么说呢，就是把这个恐龙跟人的关系，实际上它仍然还是老的话题。但是它从这个叫做事件上，它正好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就等于原来是恐龙是被关起来的，人们是来看恐龙，是吧？那从这集开始，那就恐龙开始拜访人了， 对， 彻底的变成了一个， 就是说叫什么呢？这个动物世界版的是吧？恐龙的故事。 这个其实就是你刚才说那个为什么是老话题？因为延续性它是有的，从侏罗纪公园开始。这个话题就一再被重复。你看侏罗纪公园它从第一集开始它是作为猎奇啊，大家要有这个项目，一个观光项目，到最后慢慢到什么地步呢？在世界开始之前，其实我们看到公园的后面这些龙啊已经开始就是进入到人类的领地。 对， 但是它只是做了一些尝试。你比如说我记得侏罗纪这个公园当中有一集，它其实在运到港口的时候，这个龙已经出现在大家的周围了。 嗯 啊，甚至它已经就脱离这个被困住的原来的这个世界了。 对对对。 那么今天我们再看世界的时候，这侏罗纪世界呢，它就把这个概念加速了。 对啊，就是更加的扩大化， 对 吧？这个恐龙可能就像某些电影当中这个其他的生物啊，其他的种群呐、啊，甚至外星人一样，到处都是了啊。以后人和恐龙没说动物世界版嘛，就要生活在一起了， 对对 对吧？那说到这个侏罗纪公园跟侏罗纪世界的关系，我觉得人家侏罗纪世界的第一部开头开得非常好，还是从公园讲起，只不过是一个现代的，是吧？ 乐园， 哎，更加这个庞大的，然后更加娱乐化的，这各种设施更先进的，完了也同样出现事故的， 对， 这么一个新的公园啊。那我们就先来回顾一下《侏罗纪世界一》当中的这个片段。 这回又想干嘛 ，Grady 先生？我想请你来帮忙看样东西。 你为什么叫我 Grady 先生？ 欧文，如果你不忙的话， 我现在很忙， 请你给我点时间。 上次见面时你可不是这么说的。 我在说恐龙的事情 ，Grady 先生。 欧文， 我们创造了一个新的品种。 你们凭空造了一种新恐龙出来？ 对，我们的工作就是这个。展览三周后对公众开放。马斯拉尼先生要我来找你进行咨询。 你想在这儿咨询还是进屋去咨询？ 一点都不好笑。 我笑点低。 我们想请你评估围场的薄弱环节。 为什么找我？ 可能是因为马斯拉尼先生觉得你既然有办法控制迅猛龙。 你张口闭口都是控制，我没有控制迅猛龙，那叫情感联系，建立在互相尊重基础上，难怪我们只约过一次。 不好意思，我从来没有想过要约第二次。 什么人约会时还要做行程表？ 我可是一个很有条理的人。 什么减肥食谱不让喝龙舌兰？ 所有的减肥食谱都不让。什么样的男人去约会的时候会穿大裤衩？ 拜托，中美洲很热。 好了好了，我们能不能集中精神谈谈展品的事？ 你说展品？我明白，你管理这个地方要做很多艰难的决定，把这些动物看作数据可能会让你轻松一点，但他们不是，他们是活的。 我很清楚他们是活的。 他们是人工培育的，但他们不知道，他们只会想，我要吃饭，我要捕猎，我要这其中至少有一样你能体会吧。 我去车里等。你最好换一身衣服。他们对浓郁的人肉味非常敏感。我们认为苍龙会在靠近水面的位置捕猎，任何它能用牙齿咬住的东西都是它的猎物，包括海龟、大型鱼类，甚至可能是较小一些的苍龙。好了，各位，让我们来看看刚刚吃过饭的他还饿不饿。他稍微有点害羞，等他出来之后，请大家给他一点掌声。 辈子那么长，一天不到终点，就一天不知道哪个人会陪你走到最后。 而一天有那么短，没来到下午四点，你或许还不知道他其实就在你的身边。 快乐有方，四点有戏， 四点有戏，风生水起。 每天下午四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文艺观影，欢乐追剧，就在四点有戏。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侏罗纪世界一》啊，这个片段。当时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我是老是想起来啊，这个小时候看这个《侏罗纪公园》的那个时候啊，那时候因为年龄比较小，还搞不清楚说这个电影跟真实世界的关系，一度真的相信 有 啊，就是 科学家已经成功了， 就是觉得好像真的是可能一样哈。 那这个跟你当时再小的时候看那个丹佛的时候是不一样的感受， 那当然不一样。 那个动画片谁都知道，动画嘛，它可以幻想无穷无尽的东西，但是一看到这个真的龙出现在这个银幕上的时候，人这个感觉马上就不一样。 对，虽然知道说这是拍的是假的，但是就是也在怀疑啊，你说他这技术是不是是真的？ 他提出了一套他的逻辑。 对，这个就是说，虽然是作为这个叫商业大片吧，是吧，娱乐性更强一些，是吧，但是呢，它从某种角度上，它也是就是说对人类的这个价值观，对吧，对于今天的这个世界它是有冲击的， 对 啊，它是有这个借鉴的意义的啊，这就是为什么经典成为经典的这个道理。 是 那么《侏罗纪世界》到第二部，我们看到这个经典的延续，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它在故事方面它是产生了一个升级啊。那么从场面上，我觉得《侏罗纪世界二》也做得特别好，还有就是这个 Blue 嘛，是吧，这本来是一个非常迅猛又特别铁血的这么一个这个恐龙， 应该是猛兽， 哎，它居然是有了这样的默默的温情 啊。对，跟人有感情的交流了， 哎，而且这里边还出现了机器恐龙， 对， 或者说是这个，叫什么呢？ 这叫，他是做了，就是把人的人为的痕迹啊，人为的这个设计， 人工 加在了 智能版恐龙，这样的一种对决，其实也是我们熟悉的桥段，对吧？无数的电影当中，其实都在 上面，这回是披了一个恐龙的外衣。 对，对，只不过是对用这个，可以说是新瓶啊，装了这么一瓶子的陈年老酒啊，我觉得这个还是甘之如饴啊。那接下来我们就再来听一听《侏罗纪世界二》当中的这个片段。 那火山近几个月活动异常频繁，已被重新化为活火山。地质学家预测，一场灭顶之灾会令岛上全世界仅存的一批恐龙就此灭绝。2015年那场震惊世界的事故发生之后，马斯拉尼公司已经支付了超过8亿美元的赔偿金，用于解决事故幸存者们提起的集体诉讼。世界各地的恐龙保护组织也开始行动，引发了关于新时代动物权益保护问题的激烈争论。面对火山随时可能爆发的情况，美国参议院成立了特别委员会，讨论这个事关伦理的重大问题。我们到底是该给予恐龙和其他濒危物种同等程度的保护，还是该任由它们消亡？ 我认为，我们应该看着这些令世人叹为观止的恐龙随着火山爆发而消失。 什么？ 请保持肃静。 这种做法的确令人痛心，可人类改变大自然进程的错误现在该纠正了。 你的意思是这一次的危机其实是上帝的安排？ 议员先生，请恕我直言，这次的事件和上帝无关。我想说的是，在过去100年中，我们积累了划时代的科技力量，然而不断有新的事实证明，我们还无法完全掌控这力量。80年前，谁能想到会发生核扩散？可它发生了。现在我们有了基因力量，也许过不了多久，这个也会被全世界掌握。人类又会用它来干嘛？恐龙的再生仅仅是个开始。 我不太明白你想说什么。 我们将面临人为的、天翻地覆的改变。 什么样的改变？ 毁灭性的改变，只有站在地狱门口，你才知道有多可怕。 哦，好吧，实话跟你说，我最关心的就是恐龙的利益。 我跟他聊过。 我是一个古生物兽医。 真有这种职业？ 千真万确。不，我还没有亲眼见到过。听着，不是谁都有能力把毕生积蓄花在 Clear。 是4999，请你记下来。 喂，你好， Delgado 议员女士。 Delgado 议员女士，我叫 Clear， 是这里的负责人。当然，我只占用你一点时间，可以吗？太好了，谢谢。恐龙保护组织自成立以来的主要任务就是争取联邦资金，建立一个自然安全。 这次撑了40秒，大有进步。 你这身破布是你妈给你买的吗？ 我说大姐，你犯不着每次都把戏撒在我身上吧。 哥们儿，姐是医生，不是电话推销员，你是干嘛的来着？接电线的对吗？ 你把我的工作想得太简单了。 我能问您一个问题吗？ 你说。 你有孩子吗？ 两个女儿。 好的，所以您的孩子在他们这一代人的童年记忆里，地球上是有活生生的恐龙的，可很快他们就会见证恐龙灭绝，除非有像您这样的好人帮助我们。 听证会结束后跟我办公室约个时间。 啊，太好了。谁呆了？ 现在为您直播委员会主席在国会大厦的讲话。这次讲话将宣布美国政府是否会采取预防性措施保护怒布拉岛上的恐龙。 经过慎重讨论，委员会最终得出结论，不建议对怒布拉岛上目前尚存的再生灭绝生物出台法律政策予以保护。 谁要听这玩意？ 这或许是上帝的旨意，我们发自内心的同情这些生物，但我们不能容忍政府部门插手原本属于私人经营的商业项目。 主席先生， 没有人在乎恐龙的生死， 我们在乎。 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我是赵亮， 唯愿与君共欢笑，此生此世不离分。我是张帆。 人生如雾，亦如梦，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帆、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万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87.6，每天下午4点有戏，四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 好，刚才我们又听了一个片段，来自电影《侏罗纪世界二》啊，不知道大家是否对这第二部啊，满意哈、啊？反正我是听到一些这个反对的声音，是吧？看完之后说，哎呦，整这么热闹。最后就是那什么呀，最后就是一个过渡啊， 是预告片儿。 哎，就是，哎呀，这三就是我们这还得等，是吧？ 嗯，这个其实就是开发系列电影的一个，也可以说是一个难处啊，就是面向市场的时候，大家总会评论这个部分它到底是连接、延续还是开创新的领域。那这个第二部呢，显然，在为第三部做铺垫的时候，当然是用了大量的篇幅。但是呢，你可以期待一下，就是第三部当中，或许啊，这个世界就真的打开了。我们说这个世界的到来就是第三部，它是一个主要的一个描述的一个部分。而且，我想更多的人对于侏罗纪世界啊，一个是对恐龙的兴趣，第二个就是对演员的兴趣，对吧？星爵现在在这个全世界的，我说星爵啊，这个帕拉特，他在全世界的这个影响力，不管是超级英雄系列电影，还是这一部啊，这个系列啊，恐龙系列、侏罗纪系列，都应该是，算是如日中天的时候。那我觉得可能还有更多的粉丝也在期待第三部。 哎，而且我们看到这个第三部其实情节的进展会大有可为，包括这个第二部当中这个小女孩啊，我们发现其实她是一个克隆人嘛，对吧？ 对， 这个秘密啊，不知道第三部会开展出怎样的这个故事啊。好了，那我们上半段就暂时告一段落，一会儿下半段我们还有这个今年上映的系列电影当中的第二部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它是哪部电影呢？咱们一会儿再聊。

下面是生活气象预报。今天的晨练气象指数是2，比较适宜在户外晨练。今天气温在-10到0度之间，穿衣气象指数是1，适宜穿羽绒类的服装。今天的晒太阳气象指数是3，光照条件好，比较适宜在户外晒太阳。 您正在收听的是4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于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 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稍事休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四点有戏周末版。我是赵亮， 我是张帆。 哎， 我们今天说这个系列电影第二部啊，还在延续。这个下半段咱们说的这部电影呢，是咱们国产电影。 哎，这个今年暑期档在咱们中国大陆上映的《狄仁杰之四大天王》啊，一说这个，大伙儿可能说不对啊，你说的不对，《狄仁杰》这系列这不是第二部。这是第三部 从这个片方来讲应该是第三部。 对，但我觉得呢，这是真第二部伪第三部啊。 从何说起啊？ 因为这个你知道第一部是刘德华演的这个狄仁杰嘛，对吧？但是第二部从神都龙王开始，那么其实才开启了就是真正的狄仁杰这个系列。因为他更多的他这些部往后他继续拍，他还是要拍这个这个年富力强的是吧？你正当年呢，赵又廷演的这个， 你这感觉我觉得相对是风烛残年啊。 因为从神都龙王开始，他讲的是前传嘛， 对， 讲的是老年狄仁杰啊，不是中老年狄仁杰之前的故事。 为什么会有赵又廷的出现？就因为他要讲更青年的这个狄仁杰的故事了，所以赵又廷就担了这个大任。从这部开始，应该说从今年这部开始，大家就更熟悉赵又廷的这个狄仁杰的形象了。 对啊，而且呢我们看到这个真正以后这个故事开展啊，基本上就是这个铁三角嘛，是吧？ 对， 赵又廷的狄仁杰，冯绍峰的尉迟真金，林更新的沙陀中，对吧？这三个人他们之间的这个恩怨纠葛，当然也包括这个谁呀，刘嘉玲的武则天啊，这个是一直没有变化的啊，所以呢，我觉得这就是叫伪第三部，真第二部啊，这个不知道大家是否满意啊？其实从这个票房上吧，感觉到当时不是很好哈，就是没想到的，这个四大天王都来了，你说你们不去看去啊？而且这里边还有这个阮经天、马思纯啊，这都是 阵容很强大， 对呀，是非常强大阵容，又有这个徐克就是在今天的这个号召力是吧？所以说呢，再加上一直的老搭档施南生、陈国富一起跟他做监制，这票房上不是很满意 啊。 这个其实原因咱们也说过那么一点点啊。就是首先是从这个探案的角度来讲，大家总觉得第三部是探案，不够浓厚。在这点上可能做的，不知道是今天大家对这个叫奇幻电影的这种模式或者说这个特效好像有一点疲劳了，总会觉得你如果说在故事层面上，在线索上，在这个探案的一个节奏上，如果你再能加强一点的话，说不定他还真能跟我们刚才说那个刘德华版的那个狄仁杰，包括说神都龙王啊，他有更好的一个连接性，他更能够成为一个系列。 哎，那么究竟这个四大天王讲了个怎么样的故事？您要是没看啊，今天这节目您听着了啊，现在我们是已经可以看到这个电影了啊，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这个真第二部啊，《狄仁杰之四大天王》他的故事。 稷山府印派水月， 先生的人头差3分就不在自己的脖子上，只因天后仁慈，本官且饶了你，还不快谢过天后。 果然是江湖一脉人才，寡人庆幸得人， 诸位就在朝廷边外称制一人族，听从尉迟真金的命令，取回亢龙剑。 遵旨。 天后且慢，事关重大，不宜动用外人，要取剑臣一人便可。 他们是来帮你的，往后就看你的了。 大人，大人，你们见到狄大人了吗？ 他应该在房里。 大人，直堂有报，冷玉斋发生离奇窃案。大人，大人。 知道了，立马出发。 最近老师怎么突然冒出来？ 湖上能找到狄仁杰的官舍所在，至于如何入寺偷剑，就看你们的本事了。 大人请。苦主是著名画师冷玉，一直都以仿古画侍女、花草、骏马出名，巧可乱真，号称三绝，魂号冷三。最近新创画风，画了一幅《百菊渡江图》，没想到一完工就给人家偷了。还把其他的画烧掉了，损失惨重。最吓人的是，宅中上下也都离奇失踪，不知去向。 这贼也留下太多线索了。 我就说。你看我就是，你怎么人？ 我们是大理寺的，你是冷先生吧？ 大理寺。 冷先生先不用急，是你报的案吗？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好，张总，我们听到的是狄仁杰的最新一部啊，《四大天王》。这个很多人说呢，这个剧情啊还是过于的单一了啊。整体视觉效果当然是不错了，但是在今天呢，我们说作为这个商业大片，这视觉效果呀，只能算是一个及格打底儿，对吧？ 必备项。 哎，你本来你就是要吃着爆米花是吧？喝着可乐，甚至吃着鸡翅是吧？看着电影，你这样的话，玄幻啊、武打呀，那一定这是一个必备。但是我们说你的故事，大家现在对故事，甚至对于这样电影的思想是吧？是有一定的要求的。大家的口味是越来越高的啊。再加上今年暑期档的竞争也是特别激烈哈、啊，所以这个四大天王呢，显得啊不如他的预期。但是我要说啊，你要对比起之前的，就是赵又廷版的这个第一部 《神都龙王》，《 神都龙王》来说，我觉得还是有升级的啊。那个时候虽然当年看着也不错了，但是毕竟这个水的效果呀。包括这条大龙啊，是吧？最后出来这个大怪兽啊，还是要比它要更加的真实一些。 就是因为《神都龙王》也五年前的电影了嘛，所以那个时候的就技术啊，没有说突飞猛进到什么地步，但是现在做的越来越精良了。就是你刚才说那个像金龙这个飞天的那一幕啊，在这个就是你说真第二部啊、当中的展现，这个确实是原来好像大家没有想到过的。像今年可能可以对比的。还有几部电影，你比如说你说这个奇幻效果的话，妖猫传算不算我们说到的这种啊，是一个代表性的。也有人就讲到说这类电影你确确实实是在这个特效上花的功夫啊已经非常足了，但是只需要你再在故事上就是能够啊做到通俗易懂，能够把这个探案的感觉给大家营造出来，这我觉得这个票房啊它就不会差到哪儿去。 反正有人说这个徐老怪从江湖走向庙堂绝对有点水土不服啊。但是我们说了，这个网络爆出的22部片单 啊，就你上次说过那个 啊，这个不知道这个徐老怪将来怎么拍哈，如果不套牌那将是一项浩瀚的工程，是吧？好，那说到这儿我们就再来回顾一下啊，这个狄仁杰之神都龙王的他的故事。 你在干嘛？你怎么进来的？ 本座大理寺卿尉迟真经，姑娘今日在龙王庙遇险，所幸本司及时赶到驱走匪徒，姑娘吸入大量迷烟，头脑昏沉，身体别无大碍。如果方便，我想问姑娘几个问题。 请大人恕罪，今天脑中一片混沌，可否改日？ 改日？本官在外面保护姑娘，明日再来打扰。姑娘闺中挂满字画，看来姑娘喜欢诗。水师署那边查得怎么样了？ 矿灶尚未回报。大人，神都如今竟然出现了2条龙，水里有一只，庙里也有一只。 袭击战船的怪物和龙王庙的怪物是两码事，咱先解决庙里这只吧。如果10天内破不了案，我的位子就换成你坐。即刻封锁燕子楼。 是。 快去给我准备笔墨，我要写诗。 写诗？ 我想怡情养性，不行吗？ 遵命。 沙车中， 造化弄人，竟安排你我在此相遇。 关键的， 我们认识吗？ 你本期回合，你家人在黑山之一中过世，你是不是太医王普？ 你说我认不认识你？ 你谁呀？ 我咋一点头绪都没有？ 你入京不到半年，在太医署学习，可机遇不好，偏偏沦为医工，只能医治罪犯。你暗恋林家姑娘，但见到人家却又扭扭捏捏，不敢表白。 你在干嘛？ 我是你贵人，你的命运将因我而扭转。我已参透你的前世，你的未来也在我掌握之中。我可以帮你改运，但你得先帮我一件事。 他有病，我先检查一下。 嗯。 说， 你要向柳猫抓草吗？ 嗯，这是狄仁杰的举荐书。 举荐书？你说是严尚书举荐？就算是天王老子保佑，过不了我这关。 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我是赵亮， 唯愿与君共欢笑，此生此世不离分。我是张帆。 人生如雾亦如梦，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帆、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万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87.6，每天下午4点有戏，4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 好，刚才我们听的是《狄仁杰之神都龙王》。其实我觉得啊，就是这样的魔幻电影要拍好了，最重要的是什么？一个是它的效果，再一个就是它故事是怎么样能够让大家哎觉得有意思啊？那就是这些人物一定要特别的精彩。 因为这个狄仁杰这件事情，就在中国人的心目当中，它是一个很熟悉的一个 IP。 对，虽然它是个外国人写的，是吧？ 哎，对对对，因为这又说到那个起始了。 对呀、啊，就是这个小说它是它这个 狄公， 哎，它经过这个电视剧的演绎之后，今天它变成了一个魔幻大片，人们还是不断的拿它跟原本的这个断案的这些故事去比较的。 你这点说的特别好，那个变字用的好，就是它变成了一个魔幻的故事了。 对， 那如果说你变的话，万变不离其宗的就是那个精神内涵，狄仁杰是干嘛的，这一点千万不要忘了，要不然这事儿就弄不成了。 哎，而且我们说电影它展现的这种叫所谓东方魔幻，这个魔幻一定它是加分项，而不是保命题，是吧？ 对、哎。 所以呢，我觉得未来这个已经是功成名就啊，不断给我们带来惊喜的老怪啊，这个徐克导演，他其实任务还是很重的啊。我们期待吧，将来的第三部、第四部、第五部、第六部，一直到第22部，是吧？狄仁杰能够越来越好，能够有更多的惊喜。好了，那今天我们这个系列电影第二部的回顾之旅就暂告一段落啊。咱们下一周的周日版的四点有戏仍然是这样一个主题。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是张亮， 我是张帆， 接下来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喝酒去江万里，神州声社稷，庙堂里江湖意，天地有正气，紫罗袍金缕衣，繁华间歌起，杀神起，刀光里，生死不足惜。只为一生坦荡不愧情何意，只为昂首无愧天与地，心月亮肩披，半世的奔波不停息，百姓祸福心中记，管他日月当空，世间乾坤意，管他荆棘密布风雨季，盛世人开辟，起始在功过谁平移，丹书贴起。